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、价值观念、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，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。对应到技术管理上，就是管理者对大家意识的影响力，小到对整个技术团队价值观、公司技术氛围、行为方式和状态的构造和影响能力，大到对于国内技术生态甚至国际技术生态的影响力。文化对于公司和部门管理非常重要，它是无形之手，决定了你团队的价值观是什么，你的公司能不能招聘到高级的技术人员，在我们日常流程和管理者眼睛看不到的地方，员工是怎样工作的，是否可以打造一个合适公司发展的技术文化，是否可以构造一个开放透明的技术氛围，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 MTP 能让每个技术人员深入人心，能在技术圈内影响到志同道合的牛人共同来一起奋斗。影响意识的能力是一个 CTO 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，也是每个 O 级别管理者能力的体现。同样是 CEO、CTO， 除了可以成事的领导力，文化构造能力也是决定了哪些企业可以持续壮大，哪些企业会昙花一现的关键要素。原则当中提到，公司就是一个从目标到结果的运作的机器，而这个机器构成主要有两个部分，文化和人。优秀的机构拥有优秀的人和优秀的文化，优秀的人具备高尚的品格和出色的能力，优秀的文化不掩盖问题和分歧，而是公开妥善的解决，喜欢让想象力驰骋且愿意开创先河。大多数公司在初期技术团队可以形成点状的成功而无法延续成功，都是因为没有构建合适的企业技术文化，不断升级公司这个机器，保持引进卓越优秀的人才。构造一个公司的技术文化，需要结合公司的顶层设计，确定以下几个关键点。一是愿景，技术团队要成为什么？一般会根据公司的业务和技术团队具体情况定义一个宏大定义，它就像一面旗帜，吸引高级技术人才的同时，激励现有员工不断学习，挑战自己的极限，让自己成为卓越团队中的一份子。例如，在易观，技术团队要成为世界顶尖的用户大数据团队，这里会结合公司的愿景，阐述了几个事情。第一是，易观的技术团队是做大数据的，特别是用户大数据，其中涉及到的技术就比较垂直，用户画像、数据存储、数据采集、数据处理、数据引擎等，都是面对用户大数据的，而不是自然语言、爬虫、舆情分析这些。那么，在招聘和技术品牌宣传当中，就可以针对做这些人群进行定向宣传，同时人员培养的路径也比较清晰。第二，我们要做世界级别的顶尖技术团队，因此我们要的是卓越的人才，面临的挑战也会是世界级别的，这样可以激励加盟易观的小伙伴可以不断挑战极限，遇到 5.5 亿月活的时候也不认为多复杂，遇到复杂的模拟用户行为的算法时就不会觉得不靠谱，激励员工不断挑战不可能。只定义愿景还是不够的，作为高级技术管理者，我们不能把它变成空的口号，而要在日常的招聘、培训、工作安排当中都要体现我们实际的行动。例如，招聘的人员是否都是卓越的人员，给予大家的培训和辅导是否是国际化的，技术的挑战是否是其他公司无法提供的，是否有技术大牛来在面对无法攻克的难关的时候给大家指点迷津。有些呢是当时无法一步达到的，定义了愿景，整个技术团队就要不断的为之努力。二是使命，技术团队要去做什么，一般都是一个宏大的概念，一般是和公司业务一个比较抽象的结成，例如为世界贡献叉叉叉，改变世界的叉叉叉，连接世界的叉叉叉叉，它和价值观一起指导员工具体怎样去做事情，大家内心有一个使命，会在具体做事情、做决策、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个统一的目标。例如在易观，技术团队的使命是让未来数据科技开箱即用，里面呢有几层含义，第一是未来，我们使用的都是最前沿的技术，甚至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技术，这些技术呢，相对于我们服务的内部客户和外部客户是未来才会普及的技术，放眼未来的科技才让我们不会停滞在当前临时的困难和辛苦。第二是数据科技，这既明确我们是针对数据这一细分领域，同时也澄清我们要做的是科技而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，需要大家有科学家的探索和不断迭代试错挑战极限。而开箱即用说清我们技术的目的是什么， 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让内部、外部的客户通过极致的开箱即用的体验，认识到卓越技术带来的效果。所以，技术是要有商业闭环的。一味追求技术，并不是在技术团队要追求的事情。大家在定义技术团队使命的时候，一定要和公司的实际业务来结合技术团队的使命，这样可以和公司其他的部门耦合更紧密，也会和其他团队更融洽。三是价值观。一个团队提倡的团队理念，换句话讲，不符合这个理念的人是不能招聘到团队当中的。首先，价值观是在公司大价值观之下的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。其次，针对技术团队需要增加一些特殊的价值理念，例如绝对透明、勇于担当等等。这些价值观定义了你的团队是怎样的一群人走到一起，这和一个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也密切相关。一个高级管理者的价值观会带入到团队当中，所以才会有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窝。价值观没有对错，但是定义了哪些人可以对味儿。在处理事情和决策当中，碰到公司价值观的红线，那么很大可能会被清理出团队。如果价值观不同，也很难在团队中立足。总结一下，愿景、使命、价值观看上去虚无缥缈，但其实它定义了你要的是怎样的人，这些人要去做什么，用什么样的理念来处理事情。而正是这些人在这样的文化下，把公司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变成结果。文化并不是一日就可以建成的，它需要定型后不断地给员工反复重复，直到这些文化成为你团队的灵魂。在管理者在或不在的时候，让你的团队可以在这样的文化下进行自我驱动、自我决策。此前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领导力、体系搭建能力、人员管理的能力如何构建和提高，这些呢都是有形之手，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，而文化就是管理的那只无形之手，融入到你团队每一个人的血液里，在很多前面几种能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发挥它的力量。作者简介：郭伟，易观 CTO，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智能应用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，TGO 鲲鹏会北京分会会长，负责构建易观技术团队，完成易观大数据采集、平台、数据挖掘等技术架构与体系，从无到有完成易观混合云的搭建以及易观 SDK 的升级，并发布易观秒算实时计算平台。目前易观大数据平台日处理数据量 30T 272亿条，月活用